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早晨，大香港早晨，大聲啲啊！哇，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嘅聯播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咁我哋都喺銅鑼灣啦。今日係11月28日啊，雨傘革命嘅第落幾啊？內二個早晨啦。咁我哋喺銅鑼灣做咧節目咧係比較困難少少，因為即係呢邊咧大家都係瞓得比較舒適嘅，因為所以係費事嘈住周邊啦。咁我哋盡量嘅大聲啦，唔用麥啦，但係後面係通車邊啲白蘭咁樣啦。咁咧頭先咧提一提咧，就話原來今日係大香港早晨嘅第200集喎。淡仔你冇反應嘅。好似你好沉重喎、啊！你一講起第二百集嘅時候， 因為我已經好耐冇做過大香港早晨，所以呢排已經冇乜感覺。 唔係，即係你上次記得咗呢200日嚟點樣俾阿大亨屌嘅嗰個感覺啊？ 我有記得，呢嘢點會唔記得咧？係先，我要記住啊嘛。 係啊，咁即係喺呢一個200集，我相信今日湯姆就冇嚟到做啦，朝早，我相信佢嘅感受係最深刻嘅。因為佢最金嗰個嚟嘅應該，同埋 最深刻係雙傑啊！ 咁啊係，雙 對上嗰次100集，雙傑係做足100集喎。 啊係喎，係 見盡曬世間嘅一切喎。 佢見盡曬世間嘅恐怖啊、恐懼啊咁啊咁啊！喂，但其實雙傑尋晚有做節目係嘛？ 尋日冇 有冇啊？冇喎、啊。哇、啊！雙傑好耐都冇見過佢。哎呀，又冇睇，又好，我覺得其實即係咁講啊，雙傑好耐都冇俾人鬧過好似。 點啊？你好唔滿意啊嘛？即係你我想揾佢出嚟屌下佢。 喂，你諗翻起大香港早晨200日嚟㗎，雙傑佔咗一半，因為俾人鬧嘅話係咁樣嘅話情況。喂，咁啊我哋都冇乜特別啦。其實200集都好少嘢啫。即係其他節目都做咗一年啦、兩年啦咁嚟啦咁樣。咁啊，但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哎呀，咦，熱血少年周刊啦。我啱想讲多啲支持，我先醒起呢个系好重要。今日礼拜五啊嘛，理论上系唔系实际上系呢个热血少年周刊出版嘅日子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今期嘅封面咧系未有嘅，而家揾下周边。 你未买咩？琴日派咗街啊嘛。 琴日派咗街，我之前话派咗街啊，就系咁。但系 买啊？ 但一罐我哋节目都要拎出嚟嘅，俾人哋睇下噶嘛。喂，即係呢個應該等下 Thomas 去幫手揾翻翻嚟先啦，因為呢度附近唔知係咪有個圖書館啊咁。咁啊，今日講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兩日成個嗰個輿論啦，同埋成個焦點啦，即係無論喺嗰、那個喺度啊，唔好開始講嘢，因為我驚呢個唔記得講啊，我驚唔記得講。咁啊，今期熱血少年周刊第18期就派咗街啦。咁封面咧都係封面係咪有邊個畫噶 Man 啊？ 唔知， 好似係喎。 係啦。 係有嘅，係啦，封面係 Man 周畫嘅，封面 Man 周畫嘅。咁大家見到啦，呢個封面咧，你睇咧，其實你睇到係咩咧？睇到就係喺背後捅去劈只貓一刀啦，譬如劈只貓一刀啦。咁只貓喺前面喺度戰鬥緊嘅時候，突然間有一個呢、這個唔知男定女嚟㗎，好似 唔係啩？ 咁啦，有埋絕對領域㗎。 唔係咁可能，我啦，黐線！你嘅性別視野咁狹窄嘅，可能男。 你諗嘢冇咁複雜。 係啦，咁女嚟嘅，應該女嚟嘅。咁啊，個封面係 Man 生畫㗎啦，咁就係講緊喺嗰個抗爭期間咧，有啲厭仔咧，就係毒妹啊。然之後就即係喺後面踢只貓啦咁樣啦。咁呢一集梗係，不過我都唔明點解要獻呢一集俾人民嗰班友嘅就係、是。不過梗係要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大家多支持啦。咁點樣可以支持咧？大家知道就係我哋時報嘅訂閱計劃啦。咁訂我哋嘅報紙，因為呢個報紙係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成個傳訊最主要嘅途徑啦。咁大家買完《少年周刊》就可以揾到報紙嘅訂購表格噶啦。咁你個訂購表格嘅話，譬如如果你係講緊就係你已經有訂啦，咁你都可以再訂多10份嘅。咁你買10本《少年周刊》咯。咁係淨係收呢個正版嘅表格嘅，據我所知係好似唔係。但係點都好啦，你冇地址或者即係你自己訂咗嘅話，你都可以訂啦，支持我哋啦。 咁因為基本上而家昨晚開始啦，好似話昨晚開始我哋個貨金系統啦，無論文青啦同埋主持啦，都開始係即係叫做好翻啦。因為之前有好多人問嘅就係話，喂，我哋支持我哋嘅話，即係你除咗買我哋嘅周刊訂報紙，咁仲可以咩咧？咁其實譬如好多主持啦，我想講，譬如法國佬咁樣啦，法國佬而家就架車俾人去扣押咗啦，扣起咗啦，成個你法國佬嘅維生工具就係教車。法國佬係冇其他維生嘅途徑咁啊？應該係 啊， 係咯。咁所以就係譬如尋日開通之後，其實大家支持翻佢咯。因為最少一樣嘢就係話唔好講咩。咁你喺段期間，你真係手停口停喎，教車真係手停口停喎。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翻，即係我哋粵時報，因為始終而家呢個狀況咧，好極係好艱難嘅。至於有更艱難嘅嘢，我哋之後容後再講啦。咁啊，今日阿大亨禮拜五都係要上庭啦。咁而今日應該係有一啲狀況會出嘅，據我哋自己所知。咁今日留意粵時報嘅報道啦，咁樣係嘛？你好似未瞓醒咁喎，譚仔。 好耐冇做啊，朝早節目好眼瞓。 啊，咁你自己講兩句先。 我自己講兩句嚇，我而家好眼瞓咗。咁啊，因為而家就調嚟咗嚟銅鑼灣做啦，咁樣嘅。咁所以基本上夜晚咁，我大部分時間我夜晚都係做，咁所以你夜晚基本上都會見到我喺度啦。咁我做完夜晚之後， 即係你咁講，你先係咁講，你講早晨節目嘅話，我就係做早晨夜晚，我就冇喺度啦。 係，講呢啲暗示，呢啲大家明白就算啦，唔好講出口啊嘛。係。咁而呢個朝頭早更咧，我見到得翻泰莫士一個，我唔忍心佢咁可憐。咁我咪翻埋呢兩日朝頭早咯。咁所以變咗我夜晚做完，跟住朝頭早又做咧，咁所以又比較少少眼瞓。 即係你都有啲本心嘅，銅鑼灣，你係銅鑼灣男神係嘛？ 唔係，唔講。 喂，咁啊，大致上交代係咁多啦，咁個台務嘅一啲嘅情況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講翻尋晚啦，咁其實尋日呢兩日嘅焦點都係講緊喺旺角噶啦。無論輿論焦點啦，係即係集中喺嗰個警權嘅問題啦。其實唔係警權呢，我都想講，即係呢一個係基本上係你著制服比爛仔更加不堪嘅一班嘅暴徒咯。而昨日其實整個主流輿論都是集中在這裡問這個問題，咁所以其實昨晚出現了一些情況，咁我自己會覺得是比較特別的。因為點解咁講呢，就係昨晚如常啦，就係有班即係市民啦，有班群眾啦落去鳩烏啦。咁而其實人數其實昨晚唔算太多㗎，即係我哋大家睇返啲，你自己上網睇返啲片就知㗎啦。去到喺旺角嘅時候，咁你都見到其實人數相對嚟講唔算太多，但係都有唔少。因為其實分散喺西洋菜南街啊，彌敦道相對嚟講就係相對人比較少，因為呢其實睇返呢，其實昨日呢佢嗰個明顯都係個情況同之前一樣㗎啦。就係、是、每個街口，特別係十字路口啦，最少其實轉角位呢都係有八個至十個嘅差佬喺度。咁而嗰班呢就係大家傳說中嗰班嘅，就係你最好唔好搞佢嗰班啦。嗰班嘅就係唔係制服嗰班，嗰班全部反黑嚟嘅。反黑呢其實係最恐怖嗰班嚟嘅，我想講。即係喺佢哋嘅眼中咧，所有嘅示威者都係黑社會嘅，仲係恐怖過佢哋認識嘅黑社會啦。咁而尋日有個狀況出現咗，就係、是、其實係尋日成個嘅我覺得喺譬如網上面啦，又或者今日嘅媒體都係會集中係講呢樣嘢。尋日就你發現到嘅就係喺前一晚咧，無論係編採啦、記者啦，又或者其實市民啦咁。相對嚟講咧，其實你話前一晚嘅焦點咪集中嘅就係班差佬係亂棍去打啲市民啦，路過嘅迎面到都打啦。但係尋日唔同喎，尋日咧其實見到譬如你話蘋果新聞，即係蘋果記者，你有個兩個蘋果記者咧，有一個拉咗啦，有個就係話開頭嘅時候話佢搶槍啦。喂，其實你睇翻咧，尋日咧佢最主要係針對住記者喎，好多行為。而有一啲鏡頭捕捉到咧，係開始有啲嘅忍唔住手咧，有啲差佬咧走去咧去揞住個記者鏡頭。喂，其實我想講呢啲嘢咧，呢啲做法咧，揞記者鏡頭咧，唔係第一次噶啦。你話之前嘅就係喺麗港城，大家記得咧，就係揞鏡頭已經係出現過啦。咁但係即係麗港城嗰次係阿邊個啊？係啊，係温家寶定係李克強啊？李克強好似係嘛？即係走嚟有黑影事件嗰次咧，其實已經係發生過一次。咁但係其實你冇乜，喂，而家係當街當行， 唔係當係喎，麗港城好似唔算當嘅當行嗰次。依家係當街當行喎，你麗港城都算，麗港啲黑影事件嗰次都係。即係而家更加誇張嘅就係，其實尋日一樣嘢就係專係針對記者嚟做啦。你睇翻譬如蘋果報道啊、網上報道 ，So Red 有啦，時報都有啦，就係、是、蘋果記者佢係即係俾差佬屈佢啦，就話佢搶槍啦，咁之後有個搏咪啦，就講翻嗰個嘅過程啦，講翻個情況啦，探仔你大概知，你大概知道喎。 咁啊，即係琴日就蘋果嗰度就有兩個記者嘅，咁我哋初初出新聞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咩事啦。 未開頭以為係一個嚟嘅，開頭以為一個嚟嘅。 咁而家就證實原來兩個記者都俾人搞嘅，咁原本第一個呢就俾人話搶槍，咁呢個我哋琴日亦都有提過啦，咁但問題係嗰個記者係兩個手揸住啲 cam 喎，咁佢點搶槍呢？跟住後面個差佬話：哎唔係，掂到啲槍啫，咁你搞到我啲槍咁樣，跟住嗰個記者都 O 曬嘴，唔知咩事啦。咁跟住之後過一陣就話：哎你走啦。跟住之後嗰個記者拎住攝影機，嗰個記者隔離仲有一個記者嘅，跟住佢隔離嗰個記者俾人夾低咗啦，即刻。佢都未知發生咩事，跟住問佢喂咩事啊？哎，跟住嗰個差佬又唔同佢講嘅，然之後俾人撳低咗嗰個記者咧，就俾人嚇走咗啦。大家當時都係唔知道咩事啦咁樣嘅情況。咁然之後就跟住即係所有記者都係，大家都係極度憤怒啦。咁夜晚都有啲記者都係跟翻住去翻差館嗰邊，就跟住後尾就叫做放咗啦咁樣。咁但問題係即係一啲嗰個記者即係俾人撳低咗，嗰個記者身上面有啲器材啊等等咧，亦都係被收咗，即係當係證供咁樣攞走曬嘅。咁而家就即係擺到明日球場啲理由拉㗎啦。依個真 係。但其實尋日咧嗰個氣氛咧，你會見到嘅就係話，其實相對嚟講啦，有啲個講法就係咧，就係譬如對於市民嚟講，我就冇咁癲，就冇咁癲。但其實都過分嘅咯，我想講，因為始終咧香港係咩地方咧，就係喂我哋講嚟講去都係你有法治社會行緊普通法。你差佬行過嘅時候，佢唔可以問你個背囊嗰個眼鏡點嚟㗎嘛？佢唔可以問你個背囊嗰啲嘢係有咩嘅？有你想做啲乜嘢啊？係咪你去打劫啊？諸如此類啊？喂，因為佢嘅責任只係執行一啲佢覺得係違法嘅人。到咗判案嘅時候係由法庭去處理㗎嘛。咁但係未判案之前，其實所有人都係清白㗎嘛。你咩理由而家變咗大陸咁啫？即係你冇可能喎！你過分嘅地方就係你係完全喂，而家其實嚴格嚟講破壞香港法治嘅就係呢一班香港嘅差佬。佢哋而家嘅做法其實同大陸嘅公安係完全冇分別嘅，甚至過之而無不及嘅。我想講，因為最少嘅就係大陸人，佢哋都係發癲咁打翻轉頭啊嘛。你記得嘅話就係我哋之前節目有講過，其中有一單咪就係喺廣州定即係東莞，係咪東莞定廣州啊？就係嗰個走去掃，就係嗰間鋪頭係賣煙嘅，即係嗰啲嘅飯館嚟嘅。咁然之後走去就人拆人招牌，咁跟住之後嗰班嘅差佬同埋有一班嘅城管喺度，跟住嗰個裏面嗰個店主就拎把刀出嚟劈佢啊嘛。跟住然之後差佬就開槍啊，向天鳴槍啊！喂，但係我想嗰樣嘢就係話，唔係講緊明唔明槍。我尋日聽到一啲咁嘅講法咧，其實即係始終有一種香港人係好一，即係個文字係始終都係有問題。咁尋日我去食飯啦，喺夜晚喺即係嗰頭附近啦 ，OK。咁食飯啦，喂，有啲嘅侍應喺度講嘅啫。喂，你睇翻新聞，睇 TVB 喎，你睇啲差佬都幾克制啊！你對比翻美國開咗槍，開槍就係一炮咁就射死嗰個僆仔啦咁。你睇香港呢啲警察都未開槍啊！喂，由呢啲咁嘅講法咧，我想講嘅就係，當大家習慣咗，俾佢行過，打開個袋，問你裡面有啲咩嚟嘅時候，然後你係要逐件解釋啲有咩嘅用途嘅話咧，呢啲做法習慣咗咧，其實即係將香港推向同大陸一樣，係鬼國嘅一個狀況嚟。喂，實際上我有我嘅權利，你合理懷疑我，你咪查我身份證咯，你查我身份證咯。咁大家配合查身份證冇嘢噶，但係你話裡面有攻擊性物品啊等等，我可以懷疑你藏有，咁係嘅。喂，但係第一樣嘢就係我有電筒，譬如我有電筒、有眼鏡、有濕紙巾，連濕紙巾都係會問嘅。喂，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香港而家已經變到咁嘅地步，你冇可能而家係再呃自己嘅，好坦白講，你都係冇可能講嘅就話你唔犯法嘅，差佬唔會教你。咁但係再講，其實尋日嗰單嘢，尋日成個旺角嗰個氣氛，相對嚟講， 就咁我哋而家即係暫時所知啦，示威者話受傷被打嘅情況，相對嚟講好似克制咗啦。但係其實尋日嗰個對於示威者個恐嚇啊，又或者對於警察嗰個恐嚇啊，唔係對於記者個恐嚇，其實尋日係明顯係針對記者嘅。因為你見到嘅就係話，其實喺前一日夜晚發生情況，於是無論主流嘅記者又好，又或者係網台嘅記者又好，其實都係做咗，我覺得呢個係應該係值得大家支持同鼓勵。喂，你睇翻網上好多嘅片段，又或者主流電視好多嘅片段，都係好多係因為記者係真係冒死喺前線然後拍出嚟喎，包括 Now 嗰條啦 ，Now 嗰條嘅就係拍到嘅就係話，即係最少自己 Now 嗰個記者係有咁嘅實況。跟住明報嘅記者亦都係同樣嘅，就係話，因為明報係有另外一個鏡頭係拍到 Now 個記者冇打人，然之後仲要做一樣嘢，就係話係將兩個鏡頭係一個對比嘛，即係喺你揾翻唔知明報網上佢知嘅嗰個報導咧，係將 Now 同埋明報兩個鏡頭同步去播嘅，做即係咁樣足以係最少係還翻 Now 個記者個清白，擺唔俾人老屈嘅啦。另外就係話其實 DBC。咁 DBC， 你話 DBC 本身其實呢個電台，咁佢梗係一個華人電台啦，我哋眼中黃楚標嘛，大佬啊，即係佢究竟點解今日係會突然間係咁走喺咁前線嘅？咁大家係各有揣測，會唔會黃楚標俾人打咧？係另一回事啦。咁但係重要嘅就係前線嘅記者係值得係大家係欣賞嘅最少，因為前線記者嗰個鏡頭係拍到嘅就係喺呢一個銀鐘出面，然之後後屘嗰個兩個途人行過。就俾嗰個沙井叫咩名啊？咩 number？ 網上大家起曬底啦、哦！ 即 係 琴日你話亂棍勾人 嗰件啊，亂棍勾人嗰件啊。 朱經偉 係沙田嘅，駐守沙田嘅，好似話佢係勾落去，兜頭兜頸勾落去，然之後勾腰， 即係當時係即係一班人行緊㗎啦，一路喺前面陸陸續續咁喺度行過，然之後咧佢就喺度即係懶係嫌人哋行得唔夠快咁樣咧，一路攞住支棍喺咁喺度掃啊，喺咁喺度掃，即係好似當喺度趕緊其他種類嘅動物咁樣，喺咁喺度掃人咯。但問題係佢係攞住支警棍喺咁喺度掃喎，即係完全係瘋狂啦，完全喺度亂棍，係無理咁去殴打其他嘅人啦。而今日然之後睇翻報紙就係話佢而家係俾人調離咗， 調離咗佔中行動咯， 叫做佔中行動啦。咁但問題係有條友當街當巷，佢可以攞住碌硬物喺度殴打其他人嘅時候，然之後佢只係俾人調職啫喎，你唔拘捕佢嘅？喂，有片有剩噶啦，有曬證人啦，有人俾人打啦，你知道佢係邊個啦？然之後佢受到嘅處分只係調職啦。係嘛？即 係 襲擊。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香港人咧，你要自己有個民間嘅旅遊警告咯。我想講，喂，而家香港嗰個危險嘅狀況，你話之前係示威，喂，記唔記得開頭咧？喺即係落幾日之前咧，曾幾何時話香港發過唔知咩警告咁乜差話，外國考慮話香港發唔知黃色旅遊警告啊，定咩字之類啊嘛？喂，我想講而家個情況應該係發黑色旅遊警告啦，係嘛？即係你去到個地步咧，喺差佬喺當街當巷，佢唔理究竟你係咪遊客嘅喎。即係你識你英文好少少又安全啲，係咪先？又或者你就係自己扮到好似藍絲帶裝束嗰啲又可能安全啲。咁但係最少嘅就係話，喂，你而家你隨街要係帶定，唔好話帶 BNO 喎，你有外國護照，你帶定外國護照喺身喎。你係無端端俾人揼咗一餐嘅時候咧，你係冇辦法，你冇嘢去申訴，因為其實你睇翻，因為呢個我今朝睇到 So Red 個報導，就係前晚嘅有新加坡嘅一啲自由記者。嚟香港採訪，跟住咧，其實當晚咧喺西洋菜南街咧，呢、這個都係今天兩日嘅狀況嚟，就係差佬清場，佢用咩辦法清場啊？佢用個辦法就係話，喂，第一喺暗角冇乜鏡頭時咪打叉你咯，但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呢個咧係好乸恐怖嘅做法嚟，就係咧佢喺呢個彌敦道咧引啲車特登轉入去呢一個嘅西洋菜街，轉入去呢個豉油街，特登引入去喎，除咗巴士。夜晚喺凌晨三點幾嘅時候，個清場嘅做法，尋晚都係咁做，就係喺彌敦道嘅時候咧，就嗰條街啦，咁一路向一路行啦，即係啲車喺度行啦，巴士就你去有去，但係其他啲細車全部引入曬去嗰啲西洋菜街，特登點解咁做呢？就係、是、要將啲人由呢個馬路逼翻上行人路，逼翻上行人路，但係咧就係咁啱，就因為凌晨時分咧，但喺前日嘅凌晨，人少嘛。人相對少嘛，2:30逼咗上行人路嘅時候咁點呢？嗰陣時根據返嗰個記者憶述啦，嗰個新加坡嘅自由記者憶述啦， 佢憶述翻嘅就係、是、其實當時嗰個警民比例咧係接近一比一、一比二嘅情況，即係講緊咧就係兩個差佬對一個，兩個差佬對一個市民，對一個市民，咁啊俾人盡情收，周圍拱啦，拱你埋牆，拱你鐵閘，好似查黑社會咁查啦，然之後就打啦、羞辱啦，嗰、那個記者都有受傷啦。喂，我想講嘅就係話。我想講就係話，佢話佢自己所謂自由記者咪即係其實走嚟拍香港拍嘢嘅龍友，即係其實係遊客嚟喎，係遊客嚟喎。即係你唔好究竟係咪遊客，其實你基本上喺呢個地方嘅人應該受到警察嘅保護，而家唔係嘅。喺旺角調翻轉頭就係呢班係當地，即係其實佢係比黑社會更加恐怖。黑社會都叫保護下當地嗰啲商販啦。 黑社會唔會出街你咁攞支棍毆人啊嘛，大佬。 係啊，你差佬而家係即係呢個唔係有牌爛仔啲咁簡單，呢啲係有牌暴徒嚟喎，我想講。喂，所以其實你見到昨晚嗰個狀況就係前晚拍得多太多佢哋嗰啲暴類嘅鏡頭，於是咪走出嚟兜咯，政府咪走出嚟兜咯。咁結果昨晚嘅就係前線警員嗰啲嘅怒氣泄喺邊個身上，落曬記者嘅身上喎。喂，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需要大家，即係前線記者需要大家支持，無論係時報啦、Show Red 啦、主流媒體嘅前線從業員啦、前線嘅新聞從業員啦，係需要大家支持，需要大家保護。咁其實昨晚咧，我想講，昨晚響西洋菜街、西洋菜南街啦，或者嚟緊度嘅狀況，相對嚟講係比之前嗰日係又唔係話平靜嘅，但係叫做差佬冇乜周街亂咁打人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其實群眾都係聰明咗咯，群眾聰明咗，因為喂你賴個嘢啦嘛，前一晚你見到差佬兇你嘅時候，你會兇翻佢轉頭啊嘛。但係你發現到其實差佬係借勢嚟打叉你啊嘛，咁點啫？咪保持距離咯，保持距離咯。唔好無端端嚇俾佢。喂，其實咧有啲片段大家唔知道。其實咧，其實前一晚咧，差佬咧係好乸撲街，就係佢係引你鬧你，話你係咪你啊，係咪你啊，引你，你褪出嚟行出嚟咧，佢一手搲你個背囊咧，你入咗個人群咧，嗰、那個狼群中咧，呢、這個就真係少林功夫嗰啲嘅，即係十八少林唔係少林十八同人啦。嗰、那個做法就係佢咧係揾前面嘅差佬係擋住曬啲鏡頭喺裏面， 即係好似之前即係就係話駁嘴嗰個啊嘛，跟住就差佬喺咁喺度叫人行啦行啦行啦，跟住有個人就行緊咯，咁然之後一排差佬喺度橫住，然之後後邊喺嗰排差佬後邊 伸隻手出嚟， 手攞出嚟成日掹住佢，跟住前面嗰個繼續唔喐。後面嗰個就融咗。 係啊，少林十八同人仔後面撳你落， 好似嗰啲地獄嗰啲畫面咁咧，又扎手伸出嚟，咁佢攞扯嗰個人拽落去， 似包黑沙，似喪屍畫面咧。你見到成班喪屍咧，就係周圍揾人搲到喺後面食咯，撳你嘅地下，然之後後面毒打。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個有個片段係咩咧？就係、是、有個我知道啦，有個示威者啦，有幾個女人嚟嘅，三四個女人一齊。咁你知㗎啦，嗰啲有啲即係譬如大概可能係中年啊，四十零五啊歲有班師奶。喂，其實有班即係家庭，有啲主婦嚟，我好知係好清楚家庭主婦嚟，睇唔過眼，走落去鬧啲差佬，做乜咁樣對啲學生對啲仔？跟住之後，轉個頭咧，見四個人，有三個唔見咗，咁其中一個好焦急咧，就問佢啲 friend 喺邊啦。跟住之後，後屘個差佬話：，佢哋咪入咗去裡面咯，你出去出面揾佢啦，即係彌敦道啊，喺彌敦道轉個位啊，同你講，喂，點解啲 friend 唔見咗嘅咧？跟住，佢好似喺嗰度，你喺度行過對面揾佢啦。喂，中間行佢咩？中間嗰班全部差佬嚟，叫佢行過去揾佢。跟住然後咧，好彩呢個女士醒，見到個差佬佢哋有少少奸笑啦，個樣都比較古惑仔樣啦。跟住個差佬叫佢行去，佢就偏唔行，倒翻轉頭嚟做。喂，所以其實大家一樣嘢，即係要學識咯，要學識咯。經過呢兩日咧，你會知道就係班差佬咧，你唔可以當佢，喂，唔好好似張超雄咁樣，你見到差佬同佢打招呼啊，好友善啊，你覺得同佢斯文係唔會拉差你。而家見到嗰班，其實經常已經去到精神失常嘅狀態嚟嘅，我想講，唔係點解一直要需要心理醫生啫？就係當佢富有權力嘅時候，啲班人咧，佢唔識得點樣去制衡佢權力，亦都冇嘢制衡到佢權力嘅話咧，呢班人咧個心理狀況咧係會變到一個好，其實嚴格嚟講係有精神分裂嘅，我想講，點解咧？即係呢一個絕對有研究就係、是。 呢班差佬咧喺屋企或者喺其他啲親朋戚友面前可以表現到佢自己好正義喎，做嘅係一定係啱係恰當嘛。但係實際上去到去面對示威者嘅時候，佢著住制服嘅話咧，佢係要係令到自己恰當嘅，佢唯一一樣嘅就係佢要打叉你，佢要令到你係佢一個暴徒咯。咁於是嘅就係喺屋企人面前佢一個好爸爸嚟嘅，扮都扮到咁樣喎，扮都咁樣扮到咁樣喎。但係去到示威區，佢係你見到嘅就係示威區係變態殺手嚟嘅，佢係真係嘗試殺人嘅。喂，我想講，如果佢呢一個嘅狀況係持續落去嘅話，係會將香港成個警隊咧，佢有一個萬劫不復嘅狀態嚟嘅。因為喂，你一個過程裏面你要令到自己係紅豆豆嘛，令到自己一定係正確啦。你係不斷係要不斷催眠自己嘅，係要不斷催眠自己，我打人係啱。咁但係當佢呢個打人呢樣嘢，其實呢個係蔡義華一個示威嘅狀況。以前對住呢啲咁嘅暴警咧，佢崩潰嘅時候點樣崩潰啊？點解話一定係會危及自身？我想講差佬，你哋自己要好好咁諗下。你好簡單嘅咋，只要突然間有市民自發，或者只要你行兇嘅圖片，你當時嘅狀況周街播。周街連相片，跟住你行過，你發現到你個老婆、你個仔女、你親戚朋友見到嘅時候，我想問你呢樣嘢翻到屋企，你非常唔好受，因為嘅就係會見到你真實嗰個暴戾嘅一面，真實嗰個暴戾嘅一面。喂，但係結果點解會係做到成個警隊會變態咧？就係因為佢係需要呢樣嘢，不斷係透過武力，覺得自己係英雄，係一個男子漢。然之後不斷係咁打啲市民，去合理化佢自己嘅行為，但同一時間喺自己收咗工，翻到屋企面對老婆仔女，你要換過另外一面，結果點咧？結果嘅就一定係家庭出現問題，家庭出現問題，一定會，我想我一定會。咁但係所以慶幸嘅就係話，有啲示威者已經醒啦，清楚一樣嘢，喂唔好。即係唔好以為個別警員對你笑一笑就真係有禮貌，唔係㗎，呢個係警隊文化嚟㗎，係個組織嚟㗎。當個組織佢怎樣去淪落敗壞嘅時候，裡面嘅任何一員，只要佢係有少少所謂嘅自由意志，或者少少所謂自我嘅一啲諗法，就喂唔好咁樣對啲示威者啦，好氣客氣少少咧。通常呢啲咧喺個警隊裏面咧，係會被視為異類嘅。你睇翻嗰個乜春嘢，朱經緯咪知咯？喂，呢個朱經緯，你 check 翻網上 record， 佢唔係第一次咁樣係濫權呀。我哋自己時報其實拍到啦好多次啦。之前有幾次示威都係㗎，周圍去拉啲示威者，周圍打人啊！你時報有報導㗎，之前啱啱我哋即係尋日出嗰篇新聞就係揾翻一啲 record， 就係你見到嘅就係佢其實基本上喺元旦示威啊、七一示威啊，唔俾人走啊，唔俾人走過咪佢喺元旦示威嗰陣時候。喂，咁所以但係呢條友。佢係俾人哋投訴過兩三次，但係一投訴完之後不斷升官發財。點解啫？喂，而家警隊嘅文化就係你夠賤就有得扎職啊嘛。你夠賤有得扎職，你越 PK 越 PK 越受到阿頭歡迎。喂，咁所以大家唔好心存幻想，以為就係你走去同佢講道理啊。你昨晚都有啲咁嘅情況，就係走去查經啊。即係有啲示威者諗住就係、即係相對嚟講啦，即係攞啲佛經啊、聖經啊走去側邊讀咧，冇事係慶幸咯，冇事真係慶幸咯，即係保佑咯。佢好坦白講，而家昨晚肯定收到 order 啦，前日打人打得太誇張啦，於是昨日就係針對住記者嚟做咯。而其實昨日針對住記者嚟做就係佢嘗試係恐開記者，俾記者埋去採訪咯。開始有啲動作就係揞鏡頭咯，咁所以其實你話今晚禮拜五晚啦，相信今晚人一定會多嘅，一定會多翻，咁所以大家小心咯，大家小心咯。 係啦，同埋即係唔好對佢哋心存幻想啦。即係其實之前已經講過啦，根本就係成個警隊嗰個系統已經造成咗嗰班人係一定會變態嘅。你就算有少數嘅，即係叫做比較溫和少少嘅人， 你入到去嘅時候就會點啫？咪會俾人排擠咯，永遠升唔到咯。所有升到嘅人一定係嗰啲憎恨示威者嗰啲，即係鷹派啲嘅嗰一啲人先至有可能升到啦。咁從而嘅話，就會造成咗佢個系統，即係你想埋堆，你想有得升職嘅時候，咁你咪會點啫？咁你咪會同佢哋同化咯。咁就必然係你喺個警隊入邊就必然係會咁樣做噶啦。而且喺佢哋數量龐大之下，佢同化你就梗係容易過你去同化佢噶啦，係咪先？所以即係大家唔好對佢哋心存幻想啦。仲有即係話到即係同佢哋有啲即係試圖讀經，令到可能嚇。令到你溫和啲嘅舉動，基本上即係冇乜可能㗎啦。 咪等於大家小心啦，大家小心啦。你記得其實即係大家學識學精咗㗎啦，其實學精咗㗎啦。喂，咁其實咧，尋日咧有一樣嘢咧，我想講，不過尋晚你都有提一提過。佢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好明顯有個而家有個局係咁樣。咁嚟緊啦，啱啱尋日晏晝啦，又再次重新煲翻出嚟啦。就講緊學聯咧，今朝早啦，喺晨早八點鐘就出咗一個 post 喺佢個 Facebook page， 就即係叫呼籲大家就係話禮拜日咧就去帶齊啲架撐啊，一齊去政府總部啊咁樣，話所謂嘅行動升級，但係做啲咩咁啊冇講啦。咁但係之前有透露過就係梁麗閣就話喂，如果政府咧唔再停止旺角暴力清場嘅話，咁就會考慮嘅就係話要即係、就是、要圍堵政府。圍到政府大樓啊，諸如此類呢啲講法啦咁。咁跟住有講到嘅就係話，喂，嚟緊呢個禮拜日就叫大家帶啲嘢過去咁。喂，我其實完全唔能夠理解嘅喎。即係你係要嘅話，你係要做嘅，或者行動升級，你使乜等禮拜日啦？你今晚都得啦，今晚禮拜五晚添啦。即係你會發現到一樣，又發現到問題嘅就係、是，即係我平時我其實我哋好少係批評學聯學民。因為我始終嘅就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喺個策略上面，佢哋可能係有啲嘅，即係譬如錯誤判斷或者係需要討論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學聯裏面係好複雜嘅個情況，即係據我，因為我自己喺學校啦，大家據我上個裝都知啦，搞學生都知啦。學聯嚴格嚟講嘅就係、是、只係大家掛個名，但其實係大家各自唔同嘅學生會，大家各自運作嘅啫嘛。即係你裡面嘅嗰個嘅複雜程度，我相信咧係同而家大家認識嘅所謂嘅泛民主派係一樣嘅。你話可能係要有啲商量或者係決議，所以搞禮拜日嘅咁，你咪俾你去咁解釋咯。但係你實際上嘅就係、是、喂你要做嘅時候，今晚係好搞啦。不過我又唔俾任何意見，因為始終嘅就係即係而家好坦白講，一直以來啦，成個運動最有說服力嘅就係因為學生，學生相對於其他政黨嘅就係冇乜政治利益嘅干涉，咁表面上似乎係啦，但係你會發現到呢兩日又出現好奇怪嘅狀況嘛，就係、是、喂你無釐拉更，民主黨又會走翻去做一個決策嘅一個崗位喎，我又唔能夠理解喎，即係嗰個五方會議啊。嗰、那個五方平台啊，咁我又唔明嘅就係話，喂，其實講嚟講去一樣嘢，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啊？即係我真係好想知道，我自己都好想知道。你話金鐘，我哋講緊咧就係話成個金鐘，你話而家冇大台，佢而家都唔叫自己做大台嘅，佢而家唔叫自己做大台喎。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話，你喺嗰個嘅過程裡面，又有無端端有民主黨又講嘅就係黃碧雲啦。又講嘅就係話叫大家撤退啦，好自首啦，跟住又諗方法嘅就係話如果何俊仁係如果大家 OK 嘅話，何俊仁係會辭職公投啦，佢又唔介意啦。跟住有個人亨又走出嚟講嘢啦。咁跟住今日咧，你會見到咧又有啲嘅風又再吹出嚟啦，就係、是、無論蘋果啦，又或者無論明報啦，咁都係講咧就係話其實泛民啊，或者而家咧就大家就借呢個機會啦，就叫做就唔係相對嚟講唔係華麗退場啦，呢個係明報嘅講法嚟噶，就係講緊咧就係話喂而家喂咁啊睇佢個局勢。咁啊睇到好似譬如嘅就係話大規模俾人哋去拘捕，即係包括學民啦、學聯啦、民主黨啊、社民連啦、人力啊嘅成員大規模俾人拘捕，然之後就借過一個咁樣嘅方法，然之後就去即係嘗試退場啦咁。咁呢個明報嘅講法，但係我又自己又覺得我有保留嘅，因為始終一樣嘢就係話，對於政治人物嚟講，當然你俾人哋去拘捕嘅時候，而 嚴格嚟講係你係你個 CV 嘅一部分嚟嘅。但係實際上你按常理嚟計嘅就係冇人係會自己會願意係走去拘捕係俾人哋衝，即係係無啦啦你追求勝利㗎嘛，你追求個運動嘅勝利㗎嘛，你追求個人在個運動又在㗎嘛，咁你冇理由嘅就係會無啦啦係想係尋求俾人被捕啊。咁我又唔會好似明報咁用呢啲咁嘅陰謀論嘅講法去講嘅。咁但係有一樣嘢要係搞清楚咯。而家似乎有一樣嘢係進行緊嘅就係、是、你會見到第一樣嘢。昨日梁晶就第一時間撲出嚟邀功啦。梁晶邀功啦，而你哋昨晚睇過梁晶邀功嘅內容啦，係咪？ 唔 少 啦。 係咪？喂，咁你再講多次，因為好重要，梁晶有出嚟邀功係好重要啊，想講。 咁大致上就係佢又走出嚟走嚟話，唉，好想而家旺角少咗場啫，如果唔係咧就唔使燒，如果唔係咧就咩啊？佢話因為而家旺角少咗場，所以就唔需要燒咁辣咁樣。咁跟住又亦都有提到一啲啦，即係唉，你哋咧唔霸住條路咧，咁咪唔需要出動到禁制令啊、哔哩吧啦等等嘅招數咯。唉，咁而家清咗場又好辣咁樣嘅情況。 唔係呢個，但係其實唔單止係咁樣嘅，佢嗰個其實當然佢個波咪係令人難以理解嘅。咁有啲頭先阿譚仔嗰個講法啦，第一樣嘢就係講緊，佢話如果唔係大家繼續佔領嘅話咧，咁咧即係呢一個即係政府即就話就無需係利用執達令啦，無需利用執達令啦。如果大家唔係繼續佔領嘅話，咁就無需嘅就係政府要清場啦。如果唔係大家繼續佔領嘅話咧，咁呢一個差佬就即係唔係話就差佬就無需係咁樣嘅執法啦，咁支持呢個講法啦。喂，雖然呢啲咁樣嘅講法，你表面上係見到一嘢，即係第一樣啦，有好多人質疑就係話其實執達令係咪你主事嘅咧？即係如果唔係大家繼續佔領，我哋就無需係計即係用執達令去咁樣去清場。咁呢個係令人有咁樣嘅絕對有咁嘅懷疑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都好清楚啦，我相信大家呢啲盡在不言中啦。 只不過佢今次係即係完美咁承認咗啦，係咪？ 唔係，但係你要理解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條友而家呢個時候走出嚟承認啊？你明唔明啊？個問題嘅就係話你大家都知呢樣嘢，你使唔使揭開個肚皮啦？我呢樣嘢我主使我做㗎，唔係林鄭佢哋做㗎，即係咁樣係類似咁樣個講法㗎喎，類似咁樣個講法㗎喎。喂，大家都知道嗰班嘅咩小巴聯會啊、的士總會嗰班無啦啦呢班人係即係會走出嚟話申請禁制令，同埋而家銅鑼灣又係啦，準備係冠中巴士公司走咗嚟到銅鑼灣啦。喂，我想咩啊？銅鑼灣啊！金鐘之後啦，我唔諗講。但係喂，你諗一樣嘢喎，你要諗一樣嘢喎。喂，大家講緊一個情況就係、是、呢一單禁制令單嘢，你政府後面或者有人喺後面拆，冇人拆動，鬼都唔信啦。咁但係點解梁晶要咁快走出嚟邀功啫？喂，而係你大家先清楚一個情況就係而家嗱，即係我自己猜測啦，我純粹我嘅猜測嚟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大陸咧一開波已經係落咗個命令㗎啦，就係唔再流血，唔再人命傷亡。但係 佢講嗰樣唔再流血係指即係冇人死咁解， 冇人死啫， 真係唔流血。 係啦，不流血即係冇人死啊，冇人喺呢 打到爆缸啊！ 呢個不流血係用大陸嘅尺度嚟講啊，即係佢講嘅，即係呢個同樣嘅啫，就係有人死咗，佢係車禍，不流血嘅話就即係冇人死咯。OK， 係咁嘅意思嘅。咁嗱，你見到佢落咗個所謂嘅死命令啦，不流血啦，但又不妥協啦，即係話你唔好叫我回應啦，我唔差你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咁於是拖咁多日，咁一直收唔到科啦，跟住有人係出咗啲屎橋啦，個屎橋就話不如咁啦，借曬借執達令，然之後用呢個方法走埋周圍打人，周圍打人，咁之後後屘就趕走佢就算數啦咁。喂，呢啲咁樣嘅屎橋，呢啲咁嘅做法。肯定一定是有人做，但是同一時間就尋日你不能夠理解一件事喎。梁晶呢條友，佢係絕對係香港契弟嘅典範嚟㗎嘛。即係你講到嚟嘅就係話，喂有功有嘢舐，咁係第一個出嚟舐先㗎嘛。譬如警察嗰單嘢嘅，上次就話催淚彈嗰單，催淚彈咧就係、是、當時嘅指揮官判住當時嘅形勢放嘅。咁但係決定收嘅時候咧，我都有份參與喺裡面嘅咁。喂，而家呢一個清咗旺角喎、哦。清咗旺角，佢就唔即刻嗱臨拎個業績嗱，我而家清咗旺角俾你睇下嘢，冇曬人嘅咯，呢單嘢係我份，我有份搞嘅喎，執達令呢一番嘢，喂呢一個明顯嘅舉動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好明顯㗎啦，梁晶肯定會俾人煮硬㗎啦， 即係嚟緊俾人煮硬㗎啦。但係對佢嚟講，就佢依然係有個，其實呢條有癲㗎嘛，有個遐想㗎嘛， 有個希冀啊， 有個希冀 㗎嘛，就覺得哇，係今次搞旺角呢單嘢啊，我喳聲就整個 我搞掂咗，我搞掂咗，仲唔自保？最少坐翻兩三個月先啦咁。喂，但係我哋唔能夠係用一常人思維理解呢啲咁樣變態佬㗎，因為始終一樣嘢就係話，你始終一樣嘢，佢而家呢一個嘅動作，旺角彌敦道係冇咗差，係冇咗佔領人士啫，但係佈滿曬差佬啊嘛。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諗下呢一個嘅滋擾咧，係比仲有佔領嘅時候咧，喺對當地嘅居民啊、當地商户嚟講，係更加之瘋狂喎。但係當然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我哋而家調翻轉頭喎。我本身喺前一晚都幾擔心一樣嘢，就係話係會有啲好無謂嘅犧牲，而的而且確有啦，好多人俾人哋打傷啦。但係而家調翻轉頭諗一諗，唔係喎，突然間覺得又有少少希望，就係、是、喂大家堅持落去購物支持當地商户，當地即本地經濟啦，係咪先？我哋促進本地經濟啦。喂，大家不斷日日咁堅持落去喺度鳩鳴嘅時候咧，我會諗一樣嘢喎。喂，大家又舒服啲，又可以翻屋企休息，係咪？然後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差佬就不斷無了期當家，嚴格嚟講佢哋喺度無了期徒刑喎，我想講。咁肯定一樣嘢就係話，我肯定好清楚，今日咧我覺得好奇怪。我係咁多日以嚟咧，我睇報紙咧，我未冇乜見過有咁樣，唔係啊嗰份Metro 啊 ，Metro 喺呢度，係啦，點樣？咁啊，講下啦。而家喂，真係入係咪一個超開心嘅狀況？咁因為喺往昔，我講埋先。咁喺佔領嘅時候，嗰兩個月嘅時候，你其實旺角嗰啲即係鋪頭商户咧，其實當然即係講嘅話生意有影響啦。咁但問題係，基本上你搭地鐵去到，而你放咗工之後，你依然係可以去到購物嘅。咁而家係咪一個好詭異嘅狀況？就係、是、一到放咗工，多人去購物嘅時候，佢就必須要閂鋪啦。因為你一多人嘅時候，差佬又多喎，然之後佢係焗住一定要閂鋪，咁你變咗。凡是他可以做到生意的時間，他就不可以做生意。那他們這個生意的時候，可以肯定是因為這些警察清了佔領區之後而受到極大的滋擾。而即是我很想看看他們可以玩到幾 多。所以啊，淡仔剛才的講法呢，我想說呢，即是現在你見到梁晶走出來舔東西啦，邀功啦，那明顯的就是他求自保，求自保不一定是可以留在這裡啊，我想說。他都可能要下台，只不過他死就死得沒那麼慘而已。即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話，肯定有人懟佢啦 ，OK， 懟一定懟硬噶啦。即係你睇住大陸個派啊，鬥爭肯定係嘅。睇翻之前佢同習近平之間嗰個嘅，即係習近平喺呢一個四中會嘅時候，嗰、那個對個態度冇好清晰講，我就係支持特首呢啲咁樣嘅講法。咁肯定呢條友肯定遲早一日係會俾人哋當係一個黑鑊孭硬噶啦，當係一個黑鑊孭硬噶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梁晶呢個人都會自己諗係點樣自保噶嘛。我而家唯一的方法就係話，喂，我處理唔到，但係而家做翻少少嘢出嚟，你放過我啦，最少咪好似曾蔭權咁樣咯，類似咯，即係曾蔭權而家係完全消失噶嘛，咁但係你見到嘅就係有啲嘢肯定同佢有關啦。喂，咁但係即係我講緊即係其他大家睇，大家留意案件啦，留意許仕仁嗰單案件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是、林同嗰單同一時間就係、是。今日梁晶走出嚟咁樣去舐去邀功，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喺度繼續堅持鳩嘅時候嘅話咧，明顯一樣嘢，中間夾住嗰個磨心一定係警隊，而每一日警隊有幾千友喺度做保安，喺街頭做呢個保安隊隊長，前線警員受嘅壓力咧，嗰、那個壓力嘅咁當然佢會係即係施喺你嘅同我嘅身上啦，走去打叉示威者啦。但係同一時間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自己警隊嘅內部啦、同僚之間啦、屋企人之間啦。喂，所以咧呢、這個禍及妻兒係一定，因為你喺個警隊裏面你執行時候嗰個壓力咧，翻到去咧好多戲都有做嘅，好多戲都有做嘅，就係、是、譬如有呢個情況係點咧？有啲情況係講緊因為當間時間比較長。跟住老婆仔女埋怨，於是家庭比較唔和睦，甚至係老婆係會係婚姻不和咯，家庭譬如房事不和咯， 喂，呢啲房事不滿意，呢啲好常見嘅一啲嘢，戲好多戲都用呢啲劇情嘅。又或者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佢要喺執勤嘅時候不斷捉住啖氣啊嘛，跟住就走去出火。喂，呢啲嘅係好多啊，所以我想講就係你作為一個警員咧，真係唔好俾你個警隊文化灌輸呢啲咁樣嘅即係情緒落去咁多，會變態噶。你講。 唔係，咁其實你講到即係哇，即係家庭不和都已經算小事啦。即係亦都有啲情況就係、是、即係有啲甚至係家庭暴力嘅發生啦。喂，即係嗰班友喺前線嘅時候已經去即係又喺度咁喺度打得咁勁，跟住又儲埋咁多壓力嘅時候，喂，你點知佢情緒一爆煲嘅時候點講啫？喂，而家就即係喺條街度已經係咁極盡克制喎。如果佢去到一個叫冇咁克制環境之下，係真係好難講啦。同埋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嗰啲差佬嘅家人其實都一定係會有啲壓力俾佢哋啦，即係有啲就叫做咩蘇哥，就叫有啲咩家庭又喺度組埋啲咩 support 嗰啲，咁但係都係總會有人係唔支持噶嘛。亦都之前有報紙亦都有講翻就係話即係好似係葉柳講嘅，就話咧有人直頭喺老豆嗰件衫上面即係黑警兩個字。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個係會令到佢嗰個家庭內部即係亦都係更加撕裂啦，即係佢哋講得真係啱。咁而呢樣嘢係邊個造成啫？咪就係政府造成嘅咯，係嘛？即係其實講到尾即係根本冇得搞，係嘛？ 唔係啊，我調翻轉咁睇啦。頭先阿探仔嗰樣嘢咧，我覺得係有我覺得呢一樣嘢啦，你喺個運動上面嚟講嘅時候，我哋爭取緊所有嘅即係政改方案、政府回應嘅話，咁未必梗係得啦。但係而家呢個咁嘅張力咧，對於警隊嗰個嘅壓力咧係可以好大。因為點解我想講嘅就係我頭先揾翻 Metro 出嚟，我其實咧係未見過咧咁耐以，即係我唔知有冇同類啦。但係我未見過《都市日報》咧個頭版係用咁嘅頭版嚟做。當然呢一個嘅講法係尋日嘅，就係即係話學聯啊、學民啊，佢哋即係走出嚟俾人大規模被捕之後，嗰、那個對於警隊嘅嗰、那個警隊嘅批評啦。 Screen 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啦。咁咩草嗰個封面咧，你就會見到秃鹰個大頭啦，然之後大字就寫住細字寫住被批決策全錯，大字一哥欠解釋，警隊成磨心。最底嗰度就以暴拘捕之風被攻下陰咁樣。 唔係，即係你話黃之峰係俾人哋話，聲稱俾人哋話係即係稱啦，俾佢響嗰個被捕期間俾人攻下陰，今日好多各大頭版啦、啊，類似啦。喂，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你有冇留意一個情況？呢六十幾日以嚟，開頭嗰個禮拜針對住阿曾偉雄嗰個批評嗰個講法，係好多輿論集中嘅，但係去到十月三號之後。他自己當然醒水啦、歸宿啦，但係同一時間嘅就係主流媒體啦，特別係咩草喎、咩草喎、都市日報喎，好多呢啲免費報紙其實已經係冇再做，即係冇再做 Q 嘅曾偉雄。你留意翻嘅就係、是、好耐，譬如即使上次喺十月十七號旺角俾人清場，跟住然後夜晚光復旺角。都冇再係冇完全係將個矛頭係針係篤住曾偉雄嚟打啦。咁但係點解嘅就係話，依家譬如係旺角鐵清場嗰日晏晝，跟住學民學聯啊，全部走出嚟啊，跟住之後就話係喂曾偉雄你要走出嚟話被批決策全錯，一個欠解釋。而實際上《都市日報》係用呢個作為大頭喎、啊，呢、這個作為大頭喎、啊。喂，我自己係純粹一個猜測啫，其實而家個狀況咧，似係咩咧？而家狀況似係咩咧？個狀況似係因為有嘢食，就蛋撻啦，好似 雞批啊， 雞批添啊，哇！ 留翻個俾我啊！ 你係男神嗰言同啲喎，有妹豬過嚟俾雞批你喎，真係啊！真係 令人心寒。爽啊！蛋櫃有捲煙過去添啊，真係 咩捲煙啊？ 係捲好咗係捲煙。 你唔好講呢啲啊！我最憎人哋，我話做蛋我早晨咗幾廿日，食咗咁多二手煙。系今个礼拜好少少，身体健康翻啲，以正我嘅决心。喂，唔系啊，我翻嚟。 所以你专登唔同汤姆一齐做节目啊？ 啊系啊，汤姆食烟都好犀利嘅，真系。不过你睇呢啲算啦，唉，呢啲算啦。为咗民主嘅嘢，为咗感召大家个道德嘅感召，少少嘅牺牲又算得系啲咩咧？咁，喂，咁但系你睇翻一样嘢，我想话而家个局咧，其实头先一系列嘅嘢啦，清楚系咩咧？就系、是、礼拜日。學聯學民就話叫大家即係學聯啊 ，sorry， 學聯 就話叫大家帶邪去走啊，唔知咩升級啊，諸如此類啦、啊。咁究竟咩嘅一回事？大家唔知啦、啊。但係淨見到呼籲啦、啊，淨見到個呼籲啦、啊。泛民嘅民主黨，特別係民主黨為首嘅，叫大家棄械投降啦、啊，無條件退場啦、啊。OK， 跟住話走翻入社區啦、啊。郭榮亨又係咁講啦。而而家有一個講法就係話，譬如蘋果啊、明報今日都有賣，就係、是、即係叫個差佬咧，就諗住用一個禮拜同你玩旺角，睇死你一個禮拜後咧，旺角都散㗎啦。然之後用一個禮拜時間就係換下個禮拜就會清金鐘，四五日之後就會清金鐘。跟住另一方面，梁晶走出嚟邀功啦，話自己冇嘢啦。但同一時間，輿論上面就走無啦啦開始今日，即係無啦啦，係實際上呢條友要下台，由第一日發出嚟彈都要下台啦。嗯，928都應該要下台啦。但主流輿論相對嚟講係之前冇乜插佢喎，我想講唔係咁大部分做佢喎。其實最暴力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係譬如10月3號啦，黑社會打人啦，差佬放人啦。跟住10月17號就真係周圍去剝人頭啦，到咗今跟住之後有另外一次嘅就係喺呢個亞皆老街啦，譬如三位朋友啦，阿龍啦、陳生啦同埋阿奇啦，都俾人哋剝啦，而到係呢一個亞皆老街今次咪啲又嚟到啲嘢清場，夜晚走去剝，係見到咩？係見到嘅就係話你撳佢地下，然之後後屘坐塊面啊、整塊面嗰啲。喂，但係你話如果計真係能夠捕捉到嘅話，即係能夠捕捉到嘅話，其實10月17、18號嗰個嘅情況係同而家呢啲情況係冇乜大嘅分別。即係更甚嘅就係我自己睇翻嘅就係其實10月17、18號嗰晚係仲更加瘋狂。喂，但係點解喺而家呢一刻無啦啦煲啊曾偉雄咧？而且就係唔單止係主流媒體咁煲喎。今日我覺得都市係、其他嘅就係、是、相對嚟講都係集中住係叫即係、就是、叫曾偉雄回應啦，話全被批決策全盤錯誤，全錯被批錯曬。咁但係都雖然呢啲咁嘅講法嘅，即係同阿張超雄啊，或者佢哋呢啲有關啦、啊。但係呢個媒體咁大篇幅咁樣作為，同埋都市日報好多人攞咯，我想講，好多人攞喎。咁樣做嘅情況就係、是，你見到個局係咩咧？似乎我唔知啦、啊。我哋都係猜想啦、啊。成個局勢嘅就係、是，似乎嘅就係、是，譬如泛民嘅，佢哋會覺得嘅就係話冇得搞噶啦。大家翻去社區啦，所謂嘅升級就走翻入社區，即係叫大家棄械投降。學民學聯嘅似乎依然係一個好含糊嘅立場，講緊咧就係話禮拜日係唔係升級啊？做啲乜嘢啊？大家嚟到咪知咯。即係其實呢個有少少似阿戴耀廷當時嘅講法嘅就係、是，喂去飲啊，到時大家去就好興奮咯、啊，嗰啲啦，類似咁樣嘅立場咁嘅態度啦。即係所以我自己其實相對嚟講比較失望嘅。應該其實昨晚或者前晚，你譬如你咁講，前晚旺角俾人清場嘅時候，你話喺嗰個嘅大台咧，諸如此類，你個回應相對嚟講，譬如阿周永康啊，都係強調翻咩非暴力原則啊，諸如此類。即係我都俾一個嘅 benefit of doubt， 就係俾一個合理嘅懷疑，就覺得你哋冇機會去傾，冇機會去討論，所以未肯定到究竟下一步點做。咁都好啦，到咗尋晚嘅就係又去講翻旺角喺前一晚發生嘅嘢。喂，你唔好似嗰啲主流媒體咁樣啦，你全媒體都係延遲一日嘅，唔係嘛？你一個佔領區嚟噶嘛？你實際上嘅資訊係第一手資訊，你哋大家知道最清楚嘛？到咗今朝早7:30嘅時候，先出一個 Facebook 嘅 status， 就話啊要行動，又話要想升級又成，但係又唔知做乜嘅喎。咁當然係唔會講得好清楚啦，我明白嘅。但係叫大家禮拜日去政府總部。喂，但係點解你唔叫大家今晚？大家今晚。而另外嘅泛民嗰班嘢就無啦啦民主黨涉咗埋去。主流媒體調翻轉頭嘅就係而家做票啊曾偉雄。咁所以你見到個局係咩咧？見到個局嘅就係、是、似乎啦，我唔敢講啦。民主派泛民揾緊方法，揾緊缺口去華麗轉身，華麗退場。個運動冇所謂，但係大家已經係講緊咧，就係話已經係能夠種下民主種子，大家好多人覺醒啦，叫大家係即係做選民，跟住將佢翻呢啲嘅聲音去轉攻社區。 同一時間政府拋一啲嘢出嚟，譬如羅范嘅，唔係羅范，係咪羅啊范府人？羅范嘅，唔係羅范之斌啊，我范徐麗泰，范徐麗泰就走出嚟講話，如果學聯咧，你講緊即係話肯願意係即係唔再佔領嘅時候，就可以考慮同你即係話去同呢個中聯即係中方人員去見面啦咁。依家嘅狀況就係、是、佢打完你一親，打完你一山。跟住之後就話：嗱，你乖啦，你唔好曳啦，咪俾翻粒砂糖你食咯。雖然係都係喺舊屎上面咁樣。喂，你見到個局勢就係你而家個情況嘅係兩邊大家係已經係有個有似乎有少少嘅共識啦，個劇本咁樣進行啦，就係、是、揾人嚟出嚟孭鍋啦。無論喺政府內部，我唔知係咪真係會揾周偉雄出嚟祭旗啦，睇而家個形勢，但係似乎嘅就係、是。泛民嘅就係尋日就追住嚟打啦，你係好耐，你其實咁耐以嚟未見過泛民咁做嘅喎。我想講係未見過，譬如上次旺角俾人哋打到爆曬缸，阿家攞加個三位阿龍都延續喺醫院，十七號嗰晚俾人打爆曬缸，佢哋都係遺憾啊諸如此類嘅啫。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而家今日無啦啦咁相對嚟講反應咁快，然後同一時間主流媒體大頭做曾偉雄嘅時候，我唔知道會唔會係真係揾人出嚟祭旗，蝕咗到民怨，咁大家算啦，一人讓一步，揾條友就出嚟，然之後唔知點樣去處理佢啦。Anyway， 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個講法咩？個講法就係話有一個禮拜嘅時間係講緊一個禮拜時間觀望住旺角嘅情況。然之後下個禮拜就準備係清金鐘，同一時間下個禮拜同埋呢個禮拜，泛民不斷放風，下個禮拜一齊去自首。喂，大家見到喎，大家見到喎，合理嘅陰謀或者合理嘅推演就係、是、下個禮拜泛民係一齊去自首，佔中三子，傾好個時間退讓，睇你旺角會唔會堅持到一個禮拜，俾人哋招圍招揼。而佢個講法咧，根據今日明報嘅報導咧，就有個親北京人士嘅講法，就係話北京咧就係 endorse 咗而家咁樣差佬去咁樣情況嘅。而出現個狀況咧，就係講緊嘅時候，一日拉你200個，拉夠你十日2000個，拉曬你嗰2000個啲支持分子或者激進分子，你啲人就唔會再出嚟啦，冇人啦，好未？因為呢班人嘅就係當你俾人拉咗時候，你俾人哋係話你違反呢、這、一個即係藐視法庭，跟住你係禁入禁踏足旺角啊嘛，咪見一鑊拉一鑊啊嘛。OK， 叫我拉旺角同埋即時收監啊嘛，會變咗。咁到咁嘅情況底下，就係講緊旺角咁樣揼你嘅時候，俾你一個禮拜，俾你一個禮拜。你拉得幾拉得多嘅，已經係拉到百，已經去過咗160人啦，過咗160人啦。一路咁樣拉一個禮拜落去嘅話，你嗰班所謂喺旺角嘅行動派、行動者，俾你拉得幾多得幾多嘅時候，下個禮拜尾，泛民走去自首。佔中三子加埋泛民走去自首揾啲人走出嚟，但係同一時間政府佢好似譬如好似阿范徐麗泰所講嘅就係話嗱，你哋自首或者你哋退場啦，好啊，我哋同你傾啦咁。但係噏嗰啲嘢都係講緊咧，就係話都會照翻人大決定㗎啦咁，成個運動就會咁樣完咗咯。喂，咁所以嘅就係關鍵係咩咧？關鍵係咩咧？關鍵嘅就係話喺旺角呢一次救護運動同埋行動，其實實際上見到慢慢轉化緊嘅啦。但係前提一樣嘢就係唔好陷入嗰個就係話被拉當係光明嘅思維，千祈唔好陷入呢個思維，因為嘅時候佢而家就睇死你呢一個禮拜佢要拉得幾多得幾多，拉得幾多得幾多，佢亦都睇死你呢個旺角係玩得一個禮拜。但如果旺角即係我唔知旺角係能夠大家係不斷支持呢個旺角本土經濟發展嘅時候，不斷去救烏嘅話咧，咁咧就牽制住一樣嘢，就係金鐘佢唔能夠咁樣去喐金鐘咯。即係無論你信唔信嗰班其他嘅人，即係嗰啲政黨啊、泛民啊、佔中三子啊、學民學聯通，無論你信唔信都好，但係實際上嘅就係只要旺角一日大家支持經濟嘅話，支持購物嘅話，奉梁政府呼籲嘅話，咁似乎嘅就係話嗰個劇本都依然係有一啲嘅即係變數啦，咁講啦。但係呢啲係我哋純粹嘅猜測啦，我自己猜測啦。我唔知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啦，翻即係個結論係，大家唔好追求被捕啦，唔好癲啦，唔好同嗰班嘅政治明星癲啦。大家唔係要儲 CV 嘅，大佬唔係要儲 CV 噶。你要能夠玩落去嘅就係你保住自己，保命，保住個人，人在運動就在，人在大家就可以去 shopping， 人唔喺度嘅話，你乜都買唔到㗎啦，啱先。 快啊！我講咁多啊，探仔你補充下 點啊？有乜特別好？ 你有冇嘢？有冇嘢？ 咁要打機嘅，唔好見，唔好話見到第時曾偉雄有啲咩落台嘅消息，就覺得唉好興奮，好鬆下口氣啦。始終即係佢落台換咗第二個上去都係冇意思嘅，即係因為你嗰個系統，成個社會個系統唔變嘅話，即係之前亦都我都提過下啦，遲下揾機會等泰國時再講下啦。你嗰個路西法效應繼續持續落去，你無論換咩人落去都冇意思。 路西法效應 係啊係啊，俾本書你睇啊，唔係你應該有睇過㗎，你識㗎啦，係得你揾次機會你詳細啲講下啦。 唔係，但我其實比較興趣係探討嗰個警隊嗰個嘅性壓抑問題，而家開始。 即係總之，即係佢嗰個系統唔變嘅時候，你嗰個系統始終就係會令到啲人變出嚟就係一模一樣嘅，佢嗰個效應係會不斷咁持續落去。所以你歸根究底，你都一定係要令到成個社會嗰個制度嗰個系統改變咗嘅時候，先至有可能令到佢有唔同嘅狀況出現。如果唔係，你換其他人，不論係梁振英落台換咗第二個上去又好，或者喺警隊方面就係推緊落台換咗第二個上去又好，冇變過，你必須係要尋根究底去改變咗個系統，先至有去有。改變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堅持明白自己在爭取什麼。 咁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但係最尾都要提大家啦，今日係熱血少年周刊出版嘅日子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另外嘅就係今期係徐師附送貼紙㗎，記得徐師附送貼紙嘅。大似乎呢度嘅貼紙係唔見咗嘅，可能你自己收埋咗啦。 裏面嗰四個貼紙就分別即係四個佔領區啦，包括埋即係已經升咗天嘅尖沙咀同埋即係旺角啦。咁嗰幾個公仔都 升咗尖沙咀、旺角， 你見到後面有，你見到尖沙咀後面有隻翼嘅咁樣。咁即係每個即係公仔都有翻唔同佢哋嘅各自嘅特色啦。 嗰隻翼唔係升天啊，嗰隻翼係龍獅嚟㗎。你。嗰隻龍，因為尖沙咀象徵住係本土，當時嗰一刻其實即係有一班所謂即係特別係偏向本土派嘅朋友，所以就特登畫龍先，唔係畫去升天啊！你邊個整貼紙㗎？邊個整貼紙㗎？畫貼紙去譴責啊，淡仔啊，去歪曲你嗰個意思 嚇？不見。君不見 啊，係喎，君不見嚟啊，君不見嚟嘅，譴責淡仔啊，歪曲意思。咁同埋另外啦，喺呢一個熱線周刊裏面咧，有訂我哋熱血小嘅表格嘅，咁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啦。咁今日禮拜五晚啦，熱血政治啦，咁都會喺銅鑼灣做嘅，我相信。但係究竟少子站喺邊咧？咁大家留意熱血小嘅報道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晚再見， 拜拜， 再見，拜拜。